据南朝鲜的文化广播电台7月2号报道，伟大法院以赞扬北方为由，对联合进步党中亮区前任委员长李俊日判处徒刑等干出了暴刑。此外，大法院还对8名联合进步党事件相关者判处徒刑。